为现在增强自己的力量，为今后自己也好过一些。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啊，李善长万万没料到朱元璋偏偏对这事反感起来，又是胡惟庸。朱元璋在心里说，不由得皱了皱眉头，他爱怜地盯着李善长，等他咳嗽稍稍缓了，说道，朕知道了，你啊去好好养病，快点养好，回来主持大局，这段时间啊谁来替你，容朕考虑一下再决定。胡惟庸与朱元璋、李善长都是地道的老乡，在朱元璋起兵不久就跟随了，深受朱元璋的信任，如今已经做到太常太清之职。如果他跟李善长不靠得这么近，肯定是朱元璋的丞相首选人物。可是经过李善长这么再三推荐，朱元璋反倒是有些犹豫了，因为一旦任用胡惟庸，就意味着加强了李善长的势力，李善长的势力已经很大了，再大一些未免对自己的皇权有威胁，这可是做皇帝的大忌呀。经过再三斟酌，朱元璋想起了汪广洋。在朱元璋眼里，汪广洋是一个能谋善断、廉明持重的人。在平定山东以后，朱元璋曾亲自命他理行省。李善长听了朱元璋的话，知道胡惟庸不能暂时理他的丞相事务，心里很是担心，但却毫无办法。他疲倦地望着朱元璋说，臣告退。朱元璋点了点头，目送他离开以后，开始考虑暂理丞相之事的人选。这时的朱元璋已经养成了一个很好的习惯，凡是在重大决策之时，总要多问几个人。如今的朱元璋啊，身边已经多了很多的奇人高人，但是不少事情他还是希望能听听刘伯温的意见。对啊，这刘伯温走了些日子了，现在可以让他回来了，朱元璋对自己说着。李善长做梦也没想到啊，原本是趁自己生病的时候推荐胡惟庸来暂时理丞相之事，借以增强自己在朝中的势力，结果呢反倒让刘伯温又回到皇城，使自己多了一个最强有力的对手。在浙江的东南处，瓯江的中下游，北与溧水相邻，南同瑞安接壤，西临景宁，东临温州，有一个小小的郡县，这里气候温和，山清水秀，风光旖旎，正是刘伯温的故乡。早在唐睿宗景云二年，因为这小小的县城北面有一座青田山，因而得名为青田县。刘伯温因为李善长的排挤、朱元璋的不满，回到青田以后倒也逍遥自在，每天呢，不是与人饮酒下棋，就是同亲人团聚叙旧，享受天伦亲朋之乐，倒也有番乐趣。这天刘伯温约了从小一块长大的刘运、龙云等几位好友，泛舟于溧水之上，悠悠然任其漂流。朋友几个一边观赏沿途好山好水，一边把酒品茶，尽兴的闲聊。刘运笑嘻嘻着说，哎呀，这人生如白驹过隙，转眼间过去了五六十年啊，遥想当年，我等都还只是十来岁的少年，也曾泛舟在这山水之间啊。我曾记得那时候谈到未来，那要属伯温志向最大。这个他说什么来着？刘运笑嘻嘻地问着龙云。龙云啊，从小性格豪爽，遇事不会拐弯，几十年过去了仍然如此， 指着刘伯温说：“ 国之中流砥柱，栋梁之材。” 啊，还是龙云老弟记性好啊。伯温确实是这么说的。我长大以后啊，一定是国之中流砥柱，栋梁之材。 刘运比龙云大三个月，所以呢这么称呼他。龙云听了说：“ 哎，伯温是这么讲的，结果还是做到了。我们当初没那么大志向，就一直守在青田里了。” 刘运又感叹地说：“ 只是啊，伯温去了，事情也做成了，结果又回来了。我看呐、啊，这人生真如上戏台一样，演一回又下来了。嘿，真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。” 在朋友谈他的时候，刘伯温一声没吭，只是静静地听着。朋友们的谈话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，他的思绪早就回到了自己刚刚走过的这大半生中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文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生生死死的伤害可以感受，写不出来。月亮海角都分开，红尘男女为什么相爱？头发花白，随雪花飘下来，别来为我叹息。我的眼泪有他的经历，别以为我心里少的容颜什么时候想不起来，点点滴滴在心头可以明白，写不出来。是是非非分不开，红尘男女为什么要相爱？相思有海，随雪花飘下来，别来为我叹息。我的眼泪有他的经历，别以为我心里没有秘密。孤独不哭，不在乎，才不会为一个人粉身碎骨。没有爱，快乐停止几哭。为一个字万劫不复，